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委员会12月6号在白俄罗斯宣告成立。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，通过新闻媒体广泛介绍和宣传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，还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